锵三人行，文道， 哎， 今天开卷八分钟，改这儿坐， 哎，对，没错， 我给你乘以三个开卷八分钟， 太好了， 是吧？ 对， 刘震云老师还带着新书来了， 我叫刘耀进， 我叫你刘，哎，你还真会念耀进，我们有时候是叫刘跃进，刘，但是我们爱叫刘耀进， 对 对 对， 对吧？ 叫耀进， 哎，咱们这个刘震云老师。出了名的这个幽默啊， 是是是。 刚才做节目之前，我嘱咐他，我说别摸话筒，你身上的东西虽然是你的，也不能随便摸。这小说里啊，他有人家评价他的这个幽默呀，跟他是个河南人有特别深的渊源。 哦，是， 嗯。哎，你先给我们讲讲河南人的段子，刘老师。 就河南人在一块的话，他是不正经说话的。 嗯，哎，你给我们举个例子。 我曾经跟文道说过，就是不是跟那个 我， 文涛老师说过， 嗯， 就是比如讲的话呢，就是这个，我要到文涛老师家去，文涛问的话呢，就是吃了吗？河南人的话不说吃，也不说不吃，会有两个回答， 啊， 一个是您先吃。还有一个我不急，但是他这么说的话呢，并不是我非要到他们家吃饭。 对， 他说话的习惯就是这样。 哎呦， 他要到我们家来吧，我马上会说，我说文涛，又是吃过饭来的，又是不抽烟，又是不喝酒， 就醒了吧。 但是呢，河南人的回答呢，他马上会回答出来。他说我吃过昨天的了，我不抽差的烟，喝孬的酒，就是这个，就是比较差的酒， 跟我们别的省份的人是不一样， 特别不一样， 特别不一样， 他都是拐着弯的， 对， 而且他这个拐弯的这个动机啊，你老让我讲起啊，肯定历史上这个这种人呐、啊，他肯定是饱经忧患，你知道吗？甚至是经常做这个倒霉蛋，他孕育出来的一种自嘲。一种幽默， 是吧？是这样。 就是我呢，就是曾经写这个1942的时候，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最后我突然理解了河南人。1942年的话呢，就是河南因为旱灾的话呢，饿死过300万人。这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在二战的时候呢，是死了110万人。但它是因为民族偏见和战争，而这是因为旱灾。真正你再看的话呢。一个汉子是饿死不了那么多人，他饿死那么多人，不饿死那么多人，他不重要。重要的呢，你发现的话，你再会遗忘了。所有人的话呢，就对死过300万人全不知道。就是我外祖母也是经过那场灾难嘛，我就问他，我说，咱说说1942年，他1942年哪一年？我说饿死人的那一年，他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这就是那个文道说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不重要。最重要的呢是饿死的300万人，就是对于自己被饿死的态度。对于自己被饿死的态度啊。 啥态度？ 我们以为呢，就是比如讲饿死300万人在逃荒的路上，他会非常的悲愤，或者非常的就是生死离别的时候会非常的愤怒。河南人不是的，临死的时候一定给世界留下最后一次幽默，说老刘饿死了，我临饿死的时候，我想起的不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想起了老豆，因为老豆是我的好朋友，他2天前饿死了，我会说老豆2天前就死了，我比他多活2天，我值了。 我就发现这在他的小说里都有这种，所以他就说你所有的这个悲剧其实打碎一地看哈，也是喜剧。你比如说他这里边讲这刘跃进，我觉得这么一倒霉蛋儿啊，这，你比如说刘跃进小时候有一个同学叫李更生， 对， 身材高大，但是李更生呢，这个小时候是个学校里那种傻不愣登的，同学打架打输了都踹他一脚出出气，刘跃进也踹过他一脚，但后来李更生当老板了，刘跃进呢得求着他给他打工，然后李更生呢把刘跃进的老婆给睡了， 对， 然后这刘跃进呢去抓奸嘛，抓奸在床。当时就打，结果呢穿着衣服的刘跃进没打过没穿衣服的李更生，给人打了一顿，然后那李更生光着身子坐凳子上抽烟，说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看着办吧。就老婆被人搞了，抓奸还给人打了，你看他就让我想起这种苦涩的里边的笑。 他这里边呢 悲惨， 他见过倒霉的，没见过这么倒霉的。 他这里边呢就牵扯的就是这个幽默， 就是刚才我觉得就是那个梁老师和窦老师说的是对的。幽默的话呢，就是从哪里来？你像河南人可能是饱经这种忧患，忧患可以化成愤怒，但是忧患的话呢，也可以化成幽默。我觉得后一种的话呢，可能会是这种多灾多难民族所采取的一个更智慧的方式。 但是呢，你既然说到这个态度，我倒想起来，就说看这个书啊，可能有读者也会有这么一种感觉，你多灾多难了哈，你会不会就阴暗了？就是说，你看这书里哈，哎呦，我就觉得其实很真实，但是呢，未免你会觉得没一个好人。就是说，刘跃进就主角，这都算好人了，但是呢，那种小算计、小心眼儿，有些时候阴你一把，就是这种好像人人都是这样，包括这老婆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一直在偷偷切你的钱呢，这家伙到这一招背叛你，叫夫妻本是同命鸟啊，大难临头各自飞啊，好像这里头人人都是这样的人，小偷、杀人，都是这样的人呢。 但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这只是这叫不叫阴暗呢，还是叫看穿了呢？你比如说像刚刚我们讲河南人那种幽默啊，那种幽默其实是什么幽默？就一句老话嘛，说任何的悲剧隔远点看都是喜剧嘛。 对对对。 像刚刚你说那个临死的人，还要说这种话，他多不把自己的死当回事啊！ 哎呀，他这个书让我觉得人的这个复杂，人呢，我现在越来越不太相信人有什么统一人格，我觉得就是一堆杂碎。就是你这里头啊，好的东西、坏的东西，都能挑得出来。很就是，你比如说，甚至让我想起最近发生的一个新闻，我觉得也够可以的。就是，好比说咱俩是哥俩在辽宁阜新嘛，最近的一个枪击案。然后那哥俩三年前，你开车拉着我老婆去办个事儿，你出了车祸，你没事儿，我老婆死了。于是呢，我这三年来，你是开网吧的网吧老板，你三年来我找你要钱，你把我老婆撞死了，要钱，最后你就不胜其扰啊，就这网吧老板叫几个人，咣叽就把这人揍了一顿，等于把我揍了一顿，扔下30万，我给你30万，咱这事儿清了。好，你说清了吗？最后这人的选择就是就在前一阵嘛，在他老婆3周年的忌日，拿一把枪到那个网吧去，冲这老板梆当头就一枪，然后呢，这老板老婆往外跑，背后梆把老婆险些打死，差1厘米就打死老婆了。完了之后就问儿子呢，他儿子好像叫林闯呢，那年轻人一站起来梆梆又2枪，就打死一父一子，然后自己最后的尸体在他老婆坟墓附近被发现，在2厘米的枪洞。然后警察说呢，脸色铁青，临死前极度挣扎，说他是先服了毒，后来太痛苦了，受不了了，帮自杀。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这个有时候在生活中发生这种稀奇古怪的事儿， 稀奇古怪， 我觉得它也不稀奇古怪，因为这牵扯到一个概念的话，就是偶然和必然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必然的话呢，就是事物包括这个世界推动事物和推动这个世界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规律，它起的作用非常大。其实偶然的话呢，就是有时候在历史上起的作用也非常大，有时候甚至要大于必然，在某个偶然的瞬间的话，因为我们每天出来的话呢，就是碰到的偶然的事情肯定比必然要多。比如讲，我说到凤凰会馆，我要见着文涛，要见文道，这是一个必然。但是我在路上的话呢，起码要碰到3000个人，这3000个人的话呢都是偶然。你说是3000个偶然它在世界上是重要的呢，还是2个必然是重要的呢？那肯定如果从谈话节目来讲的话，必然是重要的，但是就这一段生活，上帝对于时间的分配来讲，肯定偶然的话占的比重会更大一些。 那绝对是的。 我们出门 对， 然后坐地铁，身边什么人是一个偶然，两个车相撞是偶然，有刚才像文涛说的这个碰，有时候打死人他也是一个偶然。 对， 偶然就好像好人和坏人一样，其实他相互要转化的。 对， 其实世界上无所谓好人或者是坏人。 哎，这好人坏人这事儿最近我正感兴趣，咱们广告之后可以聊聊这个。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人坏人，你听他给咱侃侃这个羊与狼的关系。 这个先说这个好人和坏人， 肯定的话呢，就是世界上无所谓好人和坏人，也可能的话呢，他这一个瞬间的话呢，会是一个好人，可能下一个偶然的话，他就是一个坏人。 嗯， 就我身边的亲戚朋友来讲的话呢，就是他们确实都不是坏人，他们一辈子的话呢，但他也不是好人。一辈子就是爱算计，爱占人小便宜，但是他也不杀人放火。 对，这不能说是坏。 说他虽然现在还活着，但是我给周围的亲戚朋友现在就盖棺论定，活一辈子活了个善良，或就剩下善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的话呢，有时候这个人你看到他非常坏，特别是大坏人。嗯。但是有时候他会起到非常大的推动历史的作用。嗯。 对， 大恶之后才有大善。 嗯， 没经过大恶的人，他的善良也是区区可数的那么一小部分，他不会有大善。 对，而且这个好人坏人是很决定于你跟那个人的关系是什么。 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们看一些讲汪伪政权时代那些汉奸， 嗯， 都是大坏人。可是问题是你去看那些人彼此写的回忆录很好玩，那些回忆录里面呢，他会说哎，周佛海才是坏人，这个是坏人，说这个胡兰成其实不坏啊，汪精卫也不坏，那哪几个是坏人，他里面执着的标准，因为那伙人其实都一起坏了，一起当了汉奸了。那么那时候从我们的角度看，这些人都是一帮龟孙子，一帮混蛋，但从他们彼此关系的角度看，他们看的就是私德，就看哎，这个人守信用，他汉奸，比如说他说他答应了日本鬼子的事儿，他都做到了，对不对？他会讲这个。 文道说这个特别对，因为你判断好人和坏人的话，后边还有一个背景板。 对， 你比如讲，如果我们背景板的话，后边写的是政治和社会， 对， 肯定你刚才说这些汉奸他都是坏人。 对， 对， 但是后边背景板呢又换了字，比如讲是生活， 对， 或者是朋友， 朋友圈， 他们之间的话呢，就是有时候还是特别是朋友之道啊，包括还是柔情似水啊，有时候还是非常感人的。更重要的方面的话呢，有时候在生活中的话呢，他好多现象你用生活的这个望远镜来看呢，他会画成特别有趣。比如讲我们说呢，这个羊和狼，世界上就两种人，一种呢是羊，一种是野是狼。这个呢不是我的发现，是80年前鲁迅先生的发现。说世界上就两种人，一种是吃人的人，一种是被吃的人。 那我就是羊了，我属羊啊，我属羊了。行吧， 你不用赶紧好像说自己是狼，这个我听了再说。我们都是羊，这是没有问题，但偶尔你也会是狼，这也没有问题。有时候晚上也可能是狼，这也没有问题。 天一黑就变狼。对对对。 但是呢，就是有时候世界上它会出来另外一种状况，世界上所有的狼基本上都在装羊，就是披着羊皮的狼。我们看有时候这个狼啊，然后我们看电视啊，看什么呀，就是它会特别的和蔼可亲。但是世界上所有的羊呢都在装狼，所以叫装大尾巴狼。其实我觉得世界上特别穷凶极恶的话呢，就是都是门口那个看门的大爷。你进来一个人的话呢，就是他那个气势汹汹，不给你盘一个底儿掉。其实这个跟进大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他必须把跟进大门没关系的东西给你弄一底儿掉。我觉得这个凶狠性，他是个羊不错，但是的话呢，他确实比狼的话呢，有时候 还凶， 还凶。 找感觉呢？你说他好多人，他虽然你可以说他的职位是很一般的，很普通，但是呢，就说县官不如县管，我把着这道关。我觉得他把他的很多人生的这个满足感，寄托在这件事儿上。我把你卡一卡，我把你拦一拦，可能我能得到某种快感。 对， 是不是？ 对， 这个呢，就是有时候就是比如讲像高贵和低贱，他也是这种关系。 对， 有时候我们看呢，就是比如讲他的职业，包括他的地位，特别的高。但是有时候你仔细考察，三皇五帝到如今，包括就是的话，就帝王将相，多是下三滥。你不能说他是很高贵的人，但是好多的话，你比如他不识字，没有文化，他从事一个技能，你会发现他特别的高贵。就像我门口就是有一钉鞋的，就是我进一段跟他关系特别好，湖北人，一个钉鞋的，特别讲究，一钉鞋的戴手套，这个钉鞋的时候戴手套，而且冬天要是冷了，就像现在的天吧，他要是戴一个那个炉子蜂窝炉， 然后的话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铝饭盒啊要热一热，要滚烫的然后再吃，然后你就订鞋吧，他订的鞋是一丝不苟的，包括换一拉链多少钱，都是一丝不苟的。然后我拿一双鞋青岛跑步的，就是这个软底鞋，说后跟磨了能不能，他说不可以的，这钉子是钉不了，胶水也粘不了。我说别的鞋子还行吗，他说我估计我不行，别的也不行。以后这个夕阳打在他的脸上，就在那钉鞋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人特别的高贵，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高贵的人之一。我觉得这低贱和高贵之间的， 我特别喜欢，就是卑贱，为什么卑贱者最高贵，就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人。但是我又看到呢，这样的人在如今的年头里属于干不了大事儿的人，他只能做这个。所以就好像说，怎么现在听各个路方向上的朋友聊天，普遍都会说，哎呀，小人当道啊，说什么小人当道。后来我就发现，怎么到处，难道咱不能说全部啊，极少数极少数小人在当道，但是这个现象啊，实际很值得研究。就跟刚才咱们说的，也许某些超出常规的事儿，这个大事儿，是不是还非得这样的人投机钻营？ 对， 你不投机钻营，你怎么能够 那个文涛是这样的，就是刚才的话，你又把背景板的话呢换了， 乱了。 你比如讲，如果从社会、历史、经济、政治的角度来讲，我们所说的好人是干不了的。但是我们所说的坏人，他为什么能干呢？这些人的话，都不是墨守成规的人。 对， 他是敢于把一个规矩给砸掉， 对， 是大逆不道，他又创造了另外大逆不道。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坏人，但是的话呢，要用这个标准判断他是坏人，其实也是十分肤浅的。 对， 所以是大恶之后必有大善。 你刚刚说那种做人做大事的人啊，他能打破既定的规矩，有时候是因为他特别狠。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看一个小说，他描写就是以前拿破仑去打仗的时候，跟他交战的那些将军们怎么跟他算计。他们里头那有一个将军啊，他是一个俄罗斯的将军，人特别友善，平常对人很好，永远笑眯眯的，很和气。那么他在计算那个拿破仑来围莫斯科嘛，来围莫斯科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们这得牺牲点人了，得留下点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算的时候，他是笑眯眯的决定：“哎呀，这还有3万人，这3万人就没办法顾了，这3万人要牺牲了，大家也就都得救了。”然后下头人就这人怎么这么突然这么说话？他就完全是没有感觉，他是还是平常那种很和善，喝杯咖啡很好的人，就3万人嘛。我就想起史达林那个名言嘛：“死一个人是一个人，死100万人就是个数字。” 不是他那个谁啊，就是文道说的呢，就是我觉得特别的深刻。就是这里边也牵扯到的话呢，就是为什么他会是一个大人物，我们把好人坏人抛开，就是说呢，就是他到底就是看历史，包括看时间，他看多长。一般像我亲戚朋友这种善良的人，他看问题的话顶多看2天。 我就是鼠目寸光，就是今天的事，今天结。 我不是说你 善良， 但是呢，像能看20年和200年的人，我们用善良和好人的标准是衡量不了他的。正因为他能看20年，所以他2天的这种墨守成规的东西，他一下子能够打掉。 对， 就包括他说的，就是像这个在战场上，像拿破仑这种人，就是他看得非常长。 对， 而士兵呢看得非常的短，和士兵看他准是一坏人。 对， 但他看士兵的话呢，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就是非常跟芝麻粒一样小的一个东西。包括死也一样，3万人，你别3万人，你过去毛主席说的话，你打世界大战，那中国就不死一半人吗？那有什么呀？ 咱们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啊，你看现在好像说还有一个什么普世价值观，所谓其实也就是纸上谈兵，很不现实的一种价值观，就是比如说生命。好比说什么上叫好人坏人，不管你要成立什么样的工业，你杀一个人，这种价值观认为生命是至高无上，是没有任何代价值得说让你杀人去实现你的美好理想。 我觉得凡是能做出来就是比较就是大一点事情的人，就肯定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包括他看整个世界的态度是非常不一样的。比如讲，就单说这个杀人和这个 杀人放火的强盗。 嗯， 我觉得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的这个态度我觉得是非常非凡的，就是像施耐庵。 施耐庵，水浒传的。 对，水浒传。你真有文化。 我是善良的，善良的。 他第一次的话在中国历史上就是把这种杀人放火的强盗当成他心目中特别崇敬的人，然后再写。人家三兄弟就出门唱歌，唱的是什么呀？就是老子生来爱杀人。 对。 另外他包括写这个孙二娘的黑店。 对。 我们现在看，有时候像你们那个港台的那种黑帮片，就是黑店特别阴森和恐怖，不是在《水浒传》里充满了阳光。 对， 就孙二娘说是窦文涛来了，咣当几个人麻翻，接着停了就变成包子馅儿了。这个小店小二一看你麻翻了，是兴高采烈，说导爷 、对。 突然说闻到了，喝麻错了，这闻到是咱们朋友，没事儿，再把他唤醒，接着又是吃酒喝肉。哎，喝酒吃肉， 吃酒喝肉， 写的特别的温暖。 没错， 我觉得就是这种角度，包括对于生活的态度，就像我周围的亲戚朋友，你让他们开创历史那是不可能的。 对， 但是换成生活的背板呢，就是他们可能跟世界的关系会生活的很高贵。但是开创历史的人，如果呢用好人坏人来区分的话，没有一个好。 是，没 好人是开创不了历史的。 哎，这个解开了我一谜团。 但问题是现在我们的教育啊，就是很执着于去教导一些的很普遍的道德规律。我不是说不重要，我不是在想倡导我们现在应该是非不分、中间不明，而是我觉得呢，对，我就是老被人骂的。但我总觉得我强调历史的复杂、现实的复杂，而且教育里面就要讲这个。你这样子讲的多了之后，学生才懂得更好的、正确的判断。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记得我以前念大学念哲学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学这个康德的伦理学，康德伦理学特别严格，他严格到一个地步，比如说他有一个格式的一个道德律令，简单讲，经过这个道德律令演算出来的、推理出来的某些行为，说不能做就不能做，一做就不对，比如说说谎是绝对不可以的。好，问题来了，比如说今天鬼子进村了，鬼子进村来抓姑娘了，到你家里，你家有个姑娘，人家躲着，再抓花姑娘了，问你说你家有姑娘吗？那你说谎不说谎？ 对吧？ 那我的姑娘好啊， 跟鬼子撒谎不算撒谎， 是的，对吧？那你看，这就问题就来，这现实 为了咱们花姑娘嘛， 对吧？ 有康德的格式，那推理就对。